王牌，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还有两分钟，各位来宾，头上会飘过白的云，沿途是跌下来不沾的尘，习惯喧哗的人，或谈心。谁要喝杯酒？各位来宾，成熟到不快乐，不兴奋，旧记忆穿心，琐碎事多费神，习惯哀伤的人，暂时舒困，不知道旋律会不会抚摸伤痕。有半分钟，各位来宾，平静到很脱俗，很吸引。巴达里达呀，不说话的旅行，习惯孤单的人，突然很近。 非常感谢曾宁儿为我们的开场，开场白正式开始。 曾宁儿就在坐到我们对面，嗨，你好，哎， 开玩笑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7:04，这里是周末为你带来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 哎，思萌去哪儿了呢？ 思萌在哪里？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思萌在哪是吧？ 思萌去做广播体操了。思萌去为我们争光了。 就这么直接就说出他的这个最近的这个行程吗？ 那我们怎么样？应该有个藏宝图。 那你已经说出来就算了。 好了，所以今天这两个小时呢，是我和郭鹏来陪伴大家度过。 是， 听说你们昨天去玩了那个密室逃脱，说一下感受呗。 是昨天吗？是前天吧？ 前天啊。 啊，对对 对, 对、 好， 玩一下不是密室逃脱， 哦，剧本杀。 剧本杀，密室逃脱怎么也得有个剧本吧？怎么？因为有密室吧，那个剧本杀还是非常好玩的哈。在庞各庄那边呢，最近呢他们有一个特别重大的这样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把这个供梨，就是梨园和这个剧本杀相结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现场 NPC 超多，过去以后呢就有各种群众把你围起来 啊， 就纷纷讨论庄主最近的事宜。我当时在想，哎，这还确实挺像真的 啊， 弄得我还特就是我当时一下忘了我自己其实也有参与其中，我庄主到底咋了，就特别融入到这个情境当中哈， 就是代入感会非常强。 哎，对对对，而同时呢，这个怎么说呢，也算是一次好玩好吃之旅。 对， 那个梨子也特别好吃哈。 所以中秋假期之余，不妨带着自己的家人，然后去感受一番。大家现在可以关注一下974最王牌，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推送。如果要是想买门票的话，也可以链接其中，或者说通过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获得门票。 对啊，就是有几种方式都可以。总归呢，就是好吃不贵。而且呢，有怎么有。有好玩的，有肉，哎呀，说不清楚了，反正就特别好。 好了，那我们就稀稀碎碎的开始，因为毕竟今天经历了一整天淅淅沥沥的小雨，所以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会达到17摄氏度。那傍晚的20号呢，白天仍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所以要提醒大家出行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 对，而且呢，今天呢气温会下降，而且呢夜间的风力较大，所以请各位注意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哈。 对，明天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北京环球影城正式迎来开园的第一天。有抢到开园第一天门票的朋友吗？ 抓紧时间给我们来报个到。嗯， 感觉哎可以，也对此并不兴奋，他感觉用凡尔赛的口气在跟我们说话，是吧？ 那没有，我还是很期待二 杀的。毕竟是去过的人，是吧？ 所以大家比较好奇思蒙去哪儿了，想看到思蒙的话呢，现在可以关注九七四最王牌，回复关键词“环球”就知道他去哪儿了呢。这首歌来自许巍，《我的秋天》。大家现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不要忘了可以回复关键词环球，收到我们今天为你精心准备的视频大餐。 嗯，是大餐吗？ 当然是，你没有看那个视频是不是？ 对啊，你刚才没有让我看啊，然后我还打算就是一会儿再去浏览一下。 嗯， 但是我知道是肯定记录是你们第一次 VIP 环球影城之旅的一个历程，对吧？ 一定要强调一下是 VIP， 对对， 但是确实没有享受到所谓 VIP 的这个待遇。 为什么？ 你看了一下环球影城，好像它有卖那个就是深度 VIP 的那个体验卡的，是500块钱一张， 嗯， 有点颇贵啊。 还有深度 VIP， 你们只是普通 VIP 是吧？ 这个所谓的深度 VIP 就是你不用排队， 嗯， 你知道我们大量。 量的时间都是用来排队，而且长达每个队伍长达75分钟 以上。VIP 都需要排队，那普通票呢？ 你当然更需要排队了，都是需要排队的。 突然想起，让我有一次，就有一次，听说机场有一个贵宾通道，然后呢，专门买了张贵宾通道卡，去了早晨呢，就由于去的太早，然后呢，贵宾通道前面排了4个人，普通排了1个人。 就是你感觉 一共5个人，有4个贵宾，4个贵宾这边请。 反正我就这次虽然是拿的 VIP 卡，但是确实没有享受到所谓 VIP 的一个待遇。就是我们还是会和普通的票一样，去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排队过程。 那环球影城好玩吗？ 还不错，一定要推荐一下。就是大家一定就是进到园区的时候直奔哈利波特园区，但是友情提示，老人和小孩不太适合去 哈利波特园区。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儿呢，它可能还有个叫禁忌之旅，它是一个5D 体验区。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如果初次体验的话，你会被它那种惊险刺激的氛围所吓到。 你好像个导游啊。 真的真的。然后我 那威震天看到了吗？ 看到了。那天没有看到威震天。那天看到就是擎天柱。 擎天柱，但是没有很多废话呀。 对，他就 是、就是我们特别喜欢想看那个话痨威震天。 对，我今天觉得坐在我旁边的你特别适合 像威震天说， 不是特别像那个 擎天柱 啊？为什么？因 为 你的声音怎么了？就今天是不舒服吗？感觉好像有点哑哑。 塞伯坦星球，一起出发。 就这样，我绝对不会排队的。所以去到园区之前，我确确实实还买了一个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杖。然后想去说，哎，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可以施展魔法的地方？确实有。 有可以？真的吗？ 有有有。然后这个呢，是全球。只要有哈利波特园区都可以用， 哦，也就是说一根魔杖可以走天下。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现在呢，我们由于疫情的情况，只能在北京用一下，是吧？ 对对对。我原本以为我就已经准备的说是那种非常充分的了。还有很多小姐姐，就是喜欢 cosplay 的朋友啊，一定要。 我已经开始不怀好意的笑了。 就是提前去购买哈利波特的这个，比如说赫敏的衣服， 啊、 就是他们那个叫魔法袍。因为园区内还是价格比较高昂的。 啊，就，但是你的意思是看到他们以后，你也特别想扮成这个 cosplay 的模样，然后在里面玩耍是吧？ 我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赫敏出现在我面前，他们就真的想开学了。 一个又一个的赫敏。 然后我们就去到了那个侏罗纪公园的那个园区，那个感觉也还不错。但是让我比较失望的是变形金刚的园区。就它整个设置没有那么沉浸式体验。但是有一个过山车。然后体验的过程是这样的，我说思萌，要不咱俩去坐过山车？然后他说可以啊，但是，我跟你说啊，我可能坐过山车的次数没有那么多。我说那你是害怕吗？ 这个很正常啊，就猛男一般来说都比较怕这种项目。 然后就到了检票口，这个小哥哥就说哎，请你们这边走。然后我说第一排从哪排队？我就感觉到思萌在我旁边就很气愤。 后来你们体验了吗？ 体验了。 他叫了吗？ 他叫了吗？他全程思语言。 是吗？计算机学的不错呀。 对，所以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呢，可以去回复一下关键词环球，就可以看到一个视频。 有这一段吗？ 有一段，有这一段。 有这一段。我要看一下啊。 我第一次坐第一排，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坐第一排。 好了， 请以后不要叫我。 是，那这个今天我们很有意思，刚才跟艾科交流了很多这个游园指南。我觉得艾科呢真的是特别有倾诉欲。我们节目刚刚开始5分钟，他已经给我们把这个七大园区当中3大已经给我们介绍的差不多了。 对，接下来 留一点，留一点，咱们一个一个讲。 我们再去那个哪儿？开玩笑，开玩笑。还有个事儿和大家来分享，那就是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9月21号的中秋节晚上呢，6点到8点会有一场晚会等着你们。 哎，当然呢，这个是后天的中秋节晚上的6点到8点。特别策划啊，大家就觉得这个时间呢确实选的特别好啊。那天我还问说，哎，这个时间好像正好是娱乐最王牌传统的一个时间，对吧？再加上这个后面中歌榜的一个时间， 3个小时。 后来呢有人跟我说，最关键的是这个时间有月亮。啊，我就明白了啊。当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乐广播 FM974 融媒体特别策划月光音乐会将浪漫上演，预告为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思翰、麦麦等将真情献唱。 麦麦也会唱？ 那麦麦也是一大歌手哈。 哎呀， 用好音乐陪伴大家度过幸福温暖的中秋之夜啊。 对，这场网络和广播同步交互的一个融媒体音乐会呢，将会首次采用双直播间的全新玩法，就是说在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成的一个融媒体直播间，为广大的网友和听众完全呈现。 嗯，这一次呢，融媒体直播间的现场呢是由麦麦和小丹主持，而九七四的直播间呢，现场是由韩丽和白洁来主持啊。这次月光音乐会呢，将会通过北京音乐广播微博以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 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平台来进行视频直播啊。 嗯， 同时呢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以及呢手机 APP 听听 FM 也会将进行音频直播，请各位一起来锁定一下啊。 那就让我们一起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一起期待一下吧。 Only North knows we will never give up. Take it to my mom and I promise she will like you. Cause it's flawless at the first and when you step in the room. Holding tightly, darling. Now we gotta start it. Move your body, it's a party. Tonight you look so charming.我翻山越岭只为这道明时灯，你把你装进我心里，然后带你穿过荆棘，你知道我有多坚定，百分百的去相信，你也同样认定我，彼此心心相印，有我陪在你身边，不会感到寒冷带里，离开这深渊，让剧情完成，给你掌心的温度，我就会觉得幸福，我们的姻缘不需要考虑归途。 Let me take my every meeting and I know what you need. Show my loyalty anytime anywhere you can see. YouI wanna light up the stage. I swear to father, you make it. I don't need any else body, cause my heart has no vacancy. I cannot imagine wanna live without you. You would find everything that I told you is true. Traveled around the world, from London to New York. Find a place you like, and I take you to church. I love you so much, so we have to love. And you need me at the center, so I come from above. Nobody can stop, and nobody can judge. Only North knows we will never give up.So much, so we have to love. And you need me at the center, so I come from above. Nobody can stop, and nobody can judge. Only North knows we will never give up. Love to feel the moment when you're holding my hand. No more friends, and I will pick you up in every pouring rain. Baby, don't stop, we stop, we talk about. This is our life, with some kisses anytime, whatever you like. Try my best to control my word, cause I don't wanna hurt you. We could go anywhere, do anything we could do.If you get yourself lost, going too far. Even end of the world, I can find you, we'll never be apart. 我们的感情不需要太多犹豫，没有头绪，就听听这首为你谱写的旋律。每一寸字句都表达着想要把你占据，每个音符都被我调整你微笑的频率。我们乐此不疲，每天都是形影不离，即使生活有时平淡无奇，我也为你制造惊喜。一点你这件事是我最大的坚持，庆幸这段机遇能拥有地理天使。I love you so much, so we have to love. And you need me at the center, so I come from above. Nobody can stop, and nobody can judge. Only North knows we will never give up. I love you so much, so we have to love. And you need me at the center, so I come from above. Nobody can stop, and nobody can judge. Only North knows we will never give up.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嗨嗨，我是艾柯。 哎呀，我是郭鹏。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一周总结新歌测评的环节了。 哦，还有总结，我每次只参加过单张的总结。 对对对， 还有一周的排名呢啊。 也不算排名吧，就是说要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整周我们都听了哪些歌， 好嘞， 选择上传哪些作品，好吧？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副驾驶的你一定要准备好。 嗯，好。 人间有许多悲伤。 好妹妹新专辑《这样就很好》正式上线，《非标准答案》里的真情实感《这样就很好》，在整张专辑当中，令人最惊喜的部分是她和诗人们的合作。 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 祝福一万。 孟慧圆的新专辑《先导曲》，植物学家的女儿用慵懒而温柔的音色来包裹了浓烈的情绪，这种厚重的情感呢，收拾放在心底又忍不住将它们一点点揭开的脆弱，对于孟慧圆来说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 对不起，我没忍住。 嗯，笑呗。 偶尔越烦越难，算了，什么样子早已都能接受，不强求。 黑豹乐队全新的 EP 逆观，逆观所谓代表的是一种基于经验而生的对世界的观察。这首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有种磅礴大气的狂想曲的感觉。 无论是惊喜还是落魄，我的生活总会有意外发生。坦荡面对眼前这一切，相信终会有奇迹出现。 接下来是一首不是那么李荣浩的新歌《山川》，少年生来轻狂，纵使精疲力尽也却无力挣扎。不知道这首歌曲是否会收录在他的新专辑当中，见天见地见自己的歌曲。 何处是我家，轻狂容不下我高枕。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 DNA， 是来自王嘉尔和熊猫团首张专团 The Pack。 The Pack 呢，是王嘉尔和林凯伦、杨长青、庄寻组成的 Panda Pack， 这张专辑也是他们推出的第一张音乐专辑。 下面是老歌手的新歌曲，来自于周传雄的《知易易之难》。这首歌曲呢，30年前的默默的眼眸却穿越了时光，印在少年心里。来听到的是周传雄《易之难》。 我曾记你的名字难知易，每一寸每一寸曾经，我曾经，你的名字难知易。初上灯火，霓虹灯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 最前排。 Getting away from me.

的老桌子就让它带着吧，啦啦啦，它会开心的。窗外经过的下午了小镇的风，要暧昧的温度撩着我们的心，这时候什么都不需要，我的身边有就好，什么都不需要，我们的心透明就好，什么都不需要，尽管生活有许多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迅，什么都不需要。然后坐在直播间的我们俩呢，主要是我跳的就是头摇的跟沙锤一样。 你需要，我觉得这首歌曲不适合你刚才的状态，就是你刚才你特别需要一个鼓面，你的头摇的像拨浪鼓的鼓槌一样，你知道吧？就这个时候需要一个鼓皮， 对， 这样就能敲出叮叮咚咚的这种铜铃般的响声。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必须得架一个摄像机，就是在我尬舞的时候能够拍下精彩瞬间。说不定能冲上热搜。 这是你说的啊，我们真有一台摄像机，我准备对准你好吗？ 就是别人说什么， 说完以后，艾克脸色一变，虎躯一震。 说不定真的是，是吧？就是能冲上热搜。我要是冲不上热搜，今天你准能冲上我们节目的热搜。 为什么？ 因为你这个 OOTD 今日份这个穿搭让我实在是没法理解。 OOTD 是什么意思？ 就是 outfit of the day。 Outfit。 Fit of the day。 Of the day， 对，就是今日穿搭。 Fit， of fit of the day， 这是一个英语教学。 对啊，我在想，这也不是 O D O T T D 啊，这是 O F T D 啊，这是。 不，就是 O T D 这个说法是从 ins 上火起来的。然后就是很多博主啊，包括有一些明星的穿搭，他都会说今日份 O O T D。 啊，明白了 ，Y Y D S。 行了，网络流行语嘛，你尊重一下网络。所以你要解释一下今天如何为什么这么穿吗？ 这还用问吗？今天外面这么大的雨，就是我为了就是。代班上这档节目，我迎着大雨骑着小车就出来了，是吧？ 但是我都觉得这身装备应该进了我们广电大门的时候你应该把它脱下来 脱掉，是吧？ Take off。 对， 但是我当时就是有点着急的 busy， 所以呢着急去找我的同事 Egg Echo， 是吧？然后这要不然怎么能出这份 OOTD 的搭配呢？ 天哪，这一段就是一定要剪下来是精彩呈现的部分。 啥乱七八糟 什么呀， 再也不能说这些散装塑料英语了。 对对对，我们要解释一下，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位郭PD呢，就是我从背后就一眼认出了他，因为是他的身躯让我识别了他 啊。是 啊，对。然后我看到他的正脸的那一刻，就 你在想这是他吗？ 我下了个机灵，这是怎么了？关键我们俩就是同乘一个电梯上来 那我觉得你要不要把这张照片也给我们公号的朋友看一下哈？是个回复吧哈？ 可以，等一下我们设置一个自动回复。但是大家呢，现在想先睹为快的话呢，可以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我已经把这张图上传上去了。 刚进来的人应该不能看之上的留言吧？ 可以，他只能不能发图片而已。 但他还得翻，多麻烦呀，是吧？ 可以的，就我们还会有一些课代表帮我们再复盘一下。 还有课代表，好吓人啊！你们这个节目 是吧？然后可以看一下今天就是跟我同乘一个电梯上楼的郭PD。然后我觉得就是有点 coser 那个意思。 我当时的那个心里面的一个想法呀，要不是这个节目就是拦着哈，我真的想找一个地方，像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一样躲雨啊。来听到的是魔动闪耀最新出的一张专辑，叫做《魔》，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乐团，他们是崭新的 City Pop 的这种全新的曲风。同时呢，你来听一下这种复古的音色，来感受一下 Smelly and Z。 雨滴洒落初见，不撑伞的画面。 好像有点讨厌，只看到你侧脸。把雨装饰今天情节，又续写了一遍。一颗颗的雨点落在你青涩的笑脸。说你动人的双眼，太阳公公，太阳公公笑，太阳公公开怀笑，太阳公公照耀。雨过天晴好，雨过天晴好雨照，雨过乌云逃跑。安静的你完美，但我不可思议，擦出了我爱到奇妙，爱到难预料。正常是谁的错，你生了气我闯了祸，怎么办呢怎么办才好，怎么办呢怎么办才好，我不明了我想要知道。太阳跟着乌云路过我，光影正露珠闪烁，天要放晴，天空好色调。把雨装饰今天情节，又续写了一遍。 一颗颗的雨点落在你青涩的笑脸。像你柔软的双肩，太阳公公，太阳公公笑，太阳公公开怀笑，太阳公公照耀。雨过天晴，雨过天晴好，雨过天晴好雨照，雨过乌云逃跑。 号称是躲雨，但是结尾的时候呢，雨水还是出来了。我们来听到的是魔动闪霸带来的躲雨。刚才我说成了魔动闪耀。 嗯，有朋友已经上来跟你纠正了， 纠正了，纠正了。魔动闪霸那一年呢，有一首歌曲特别出圈哈， 嗯， 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复古的音色。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呢，这种，在你记忆深处或者无意识深处的一些音色，那个音色一出来。他们当时那首曲子就是一出来以后，现场所有的评委和现场所有人，那个音色的第一声出来，所有人就开始嗨。 哦， 就是因为八十年代那种舞池里的音色，知道吧？很有趣哈。 对，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有一些复古的元素啊，会让我们更能够沉浸其中。 嗯、 他其实说，就是可能我们小的时候，或者说很多很多年以前，你在对音乐有审美的时候，被这个音色所听过， 听你这方法 感染过， 就是。听着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一想，我说八十年代，你九零年以后出生的，什么你小的时候， 就是听爸爸 说，这就叫潜意识深处， 啊、对对对 哎， 就听自己的哥哥们啊，是吧？ 你看， 或者一些长辈们都分享过。 是，你看这个黑早点是我们的听听 FM 的直播间当中啊， 你说 娱乐最王牌的聊天室当中，他已经开始发歌词了。Lady 想和你相处，你的香味藏不住，就那首歌曲的一个前面两句歌词啊。 哎呀呀呀呀呀！今天就是你先一展歌喉了。 嗯，那我这就叫一展歌喉嘛。 嗯， 我跟戴毅上次可是有伴奏的、哎。 哦，所以你们上一次上节目的时候是有现场的。 一点不接这个梗，不往这期节目来接是吧？ 就是今天确实没准备。我就是郭PD问我来着说，说 哎，咱们俩 咱俩今天不唱歌吗？ 要唱吗？ 啊不，哎，算了算了，看你啊。 大过节的是吧？让大家心里都别添堵了。 大过节的来都来了，还是孩子是吧？ 是的，出都出来了是吧？ 行，那这样，咱们明天不，嗯、咱们明天不唱歌也行，那咱俩比歌吧，好不好？刚才我出了一首，那下面你会选哪首歌曲呢？ 嗯，选那首歌曲，你真的难到我了。 嗯，难到你，你准备这么多首歌曲？ 嗯。 但是没有一个歌是我非常想放的。 哎，一个音乐 DJ 不想放自己的歌是什么体验？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这些歌我都已经推荐过了、然后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我确实听的一些歌比较偏，然后不太适合拿来在电波里面放、但是这个乐队我还是比较喜欢的，完美倒立、 完美倒立、 这首歌走在黎明拂晓的大街，想必现在大家目所能及的这个天气已经天色降晚了、所以能够享受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我希望大家坐在车里听这首歌的心情是放松的。 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by giving more than you receive. And you learn it fast, then maybe this is how you'll be happy.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哎，各位好，我是今天呢，本来没打算唱歌，但是现在呢，被迫要出山的郭鹏啊。 是，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说欢迎两位合作唱歌啊。 嗯。 然后我们俩就在想说，哎，唱什么歌呢？ 然后艾科这个时候说，主要我是不想唱歌吗？主要我没琴。然后往那边一指，哎，咱们直播间里有一把琴。 我是不想弹琴吗？是没有变调夹。 然后哎，前面出现一个变调夹， 倒挺全乎。 好像不弹也不可以了，是吧？ 对，那我能弹一首就以前弹过的歌吗？最近确实没怎么好好练琴。认真说。 是吗？ 也特别对，不想对不起大家的耳朵。 我还想让你给我伴奏一首来着，然后你忽然表现出了那种怎么说呢，石动燃具的感觉啊！ 你想让我给你伴奏一首？下辈子吧。你知道，因为我就觉得最近弹琴，尤其弹唱，就是它是一个技术活，不是 是个技术活啊？ 对呀、啊，但是。以前你会觉得、啊、会弹吉他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没有啊，我一直觉得很了不起啊。 那么我小时候也弹过吉他嘛、就是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会弹吉他，你会唱，这就很了不起。 那你会弹吉他，我会唱啊，你弹不就完了吗？ 厉害，但是弹不利索呀、啊，怎么办？ 那就说明这个事儿还是很了不起。你就说吧，你一会儿什么时候弹？ 那下一趴让我先调个弦。 现在还调个弦，好、 啊。行吧。 行，你刚才那首歌曲，你自己喜欢吗？就刚才你推荐那首歌曲。 当然，我特别喜欢《完美道理》，因为他们的这个气质特别适合在雨后来聆听。 很像今天阴雨天的风格哈， 是是是， 就是感觉这场雨永远不会停歇， 是是， 也会让你的这种心情一直随之波动和荡漾，对不对哈？ 那你喜欢雨天吗？ 不喜欢。我今天放的歌曲，你去听，全部都是 City Pop 的。哎 ，City Pop 有几大元素，你知道吗？就是第一，就是说一样复古；第二，就是它那个欢乐会永远没有尽头。 对对对。 第三，一定是夏天；第四，一定是海边。 对。 所以你想象一下，海边下雨是什么样子？就去年被我碰到了。 哦。 就是我去过那么多次三亚，去年我去三亚没有干过一天蓝色的海洋，全部都是灰色的。只要下雨，海洋就是灰色的嘛。 哦。 就没有什么意思哈。 所以你今天准备这首歌？ 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全世界最近就每个人都去尝试一下哈，来听到 Charlie Puth 以及 Lana Stella 带来的 Summer Feelings， 夏天的感觉。 Dragging them down to earth like California. Feeling, feeling, feeling. Oh, now what you do? You're proud, I'll tell the truth. Yeah, down on the beach, I'm staying out late for you. Oh, unlock your lips, see the sunset from the roof. Yeah, you got to me, and I came out someone new. 很好听的一首歌。 嗯，这个评价这么粗粝吗？ 就是 这是一个音乐 DJ 该说出的话吗？ 这叫诚恳 啊，很诚恳啊， 请注意自己的措辞。 Summer feelings 啊，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有人说夏天已经过去了，我觉得在今天之前，在整个九月，我都觉得夏天在顽强的抵抗着哈，就一直不肯把自己的气温降下来。 嗯， 但今天之后，我觉得是不是真的就差不多了哈？ 对对对，今天出来的时候，确实会发现好像应该穿短袖了。 嗯， 然后我已经给我们家的小朋友穿上了小毛衣，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服，我准备让夏天再继续一点，所以今天我的歌单当中很多都是跟夏天有关系的歌曲 啊。好嘞好嘞好嘞，我们期待一下。但是还有一件事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你会发现尤其在双节的这个档口，有很多朋友就是要进入到婚姻的殿堂了。然后我朋友我闺蜜今天明天分别要参加两场婚礼 啊。我以为你朋友和你闺蜜已经携手进入到婚姻的殿堂哈。当然呢，入秋以来，尽管呢国内的疫情比较反复，但是京城的新人的筹婚的热度呢确实丝毫不减。因为秋天本身就是很多人最喜欢的一个季节，夏天太热了嘛，对吧？但是秋天的这个气温它是特别合适的。中国的婚博会秋季巡展第一站于9月19号到2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盛大开幕了。而作为秋季巡展的首展，又恰逢中秋节，各大品牌呢新品牌都会有特惠升级加码回馈新人的活动，更有中秋的特别福利来助阵啊。 展会的现场汇聚了婚嫁的领域超过3000严选全球大牌，包括80万的结婚新品，包括国际一线的品牌，包括高端定制啊、小众精品和原创设计师品牌在内的上千个名品名店，零距离可以对接到国际结婚时尚，为京城新人带来了一份放心省心的一站式筹婚订购品质服务。 哎，是了，所以呢，这个假期如果您不想出京的话，那就是可以去婚博会去逛一逛哈。 对，为身边的准备要去结婚啊、筹办自己婚礼的朋友做做打算，然后或者跟他推荐一下，因为确实筹办婚礼这个过程特别恼人。但是作为新娘呢，就是待嫁的新娘或者她的闺蜜，只要她开心就好了。 我看过多少风景，但是你让我重新认识了优雅，像休假是那种心情。快些点走嘛，认识你是我荣幸。So baby over，我们先开始通信，有一点 old school， 放耳根脱俗，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社会到处都是一夜情，真正爱情屈指可数。好啦，有点夸张，要看你用什么角度来描述。恋爱的配方的要素，要素两颗色的发烫的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虽然称不上是什么大牌恋爱专家，更没有上市档次公司，只是个潮车玩家。 还不自负时的感觉，不经意的被爱牵着浮云，现在想起来却是有点懵懂，可是这就是可爱之处。一首可爱的歌，嫁给自己纯净的最深处。如果你觉得很虚伪模糊，可是这就是最可爱之处。 我不是家财万贯，但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寒碜。去海边兜兜，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你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前置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神，说那国仙女不会碰身，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我现在口袋里还真的没有几两银子，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买台宁次，可以像追风少年追寻我梦想旅程，顺便问 Hello 小姐，我身不在你一身。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一点伤，我固然是敢干，却不是因为我好强。我之所以会来到这样的战场，我要的胜利不是你死活我亡，我要你看见我的老化和成长，就算没有伤疤，我过得也很妥当。只要我开心，强一点又算什么？就算只有一个人想听，我也会唱。只要我开心，但点下所有算什么？我固执任性，又不是少了你规范。我开心，累到了又算什么？就算是没有大的成就，那又何妨？只要我开心，没有人爱又算什么？在我做心烦。听这个难搞的人唱他的想法，这几年来他确实受了一点伤。如果有人想听， 有人想听吗？ 有没有人想听？ 真的有人想听吗？ 有人想听， 有谁想听？ 有谁想听？ 有谁想听？ 我就会大声歌唱。 收啊， 欢迎回来。 听出来了，这首歌曲呢，就是他们俩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就是他怕我们不知轻重，就一顿的唱的非常小声，或者啊、哦、又出来了，大声歌唱哈。 就是像两个闺蜜之间的一个聚会，只要我开心。这首歌是来自刘思涵和戴佩妮，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曲完全唱出了我接下来的心声。有人想听我唱歌吗？完全没有。然后后来又点了个题，管他呢。是吧，只要我自己想唱就行。 对，然后呢，这个也是确实呢，客观的条件呢是特别让你没有办法放弃今天唱歌这个趴，这个环节哈。 为什么呢？ 是刚才这个，因为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呀。 哦， 吉他也在身边，对不对？ 可以可以。那你这样吧，我们今天再重温一首老歌。 老歌 米店 就是弹过的 可以， 那没有办法啊， 曾经回过的一首歌曲啊。 是， 然后有请郭 PD 在旁边帮我。 好，这样啊，我们这个现在呢，我们艾科小姐姐就准备要演唱这一首米店了。这是一首弹唱歌曲，她一边呢得看着吉他谱，一边得看着这个怎么说呢，自己的歌词本哈、啊、然后呢就是能够做到一心多用的一种感觉，非常不容易。 我可以先听一下我的吉他声吗？ 大家呢现在如果呢这个如果有办法的话呢，不妨扣个一到我们的公屏上来看看有多少人来支持我们的艾科小姐姐准备唱这一段哈。如果你们的一够多的话，这一段就马上开始了，好不好啊？ 还要等一下是吗？ 对，来，三二一，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艾科今天的这一段米店马上要上演了，三二一，艾科准备。 嗯，好，请你把我的歌词打开，谢谢这位朋友。 好，来，我们开始。 作为这个弹唱的 partner， 显然是不太娴熟啊。 对，不太娴熟。好，三二一，张伟伟，米店。好轻柔啊，你一会儿也要大声歌唱是吧？啊， 还行。 你再低点就快报警了。 弹错了，你听出来了吗？ 没听出来，继续啊。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 米店。 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 香。 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被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 不错哎，我本来想给你找一个掌声的音效，没找着，就手动来一下啊。你这个间奏和你的这个正文。 没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啊、 这就是只弹不太好的人，你知道吗？ 就中间一般要来加点花什么的，是吧？啊，好了，再来。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被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 的家。 好，印象当中应该有一个比较唯美的间奏、 的结尾， 对 你 间奏和结尾 就是怎么说呢？两段唱的完全一样， 对， 但是不同的是我第二段赶快给你补点和声， 这就是 补的也挺差的， 对，复制和粘贴。但是还是要期待一下，就是现场我们下一周的时候会有一个落日民谣会、 哦，合着就是你到下一周的时候落日民谣会 啊， 来我这儿随便拿起一把吉他， 没 唱个米店 啊，不，米店也是精心设计，好吗？ 错不错的，其实还哎。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对你的看法就是，你在我心中就是一个全新的艾科了 啊！ 弹唱的还挺不错的， 你没有听过我弹 唱、啊，而且你刚才的音准还挺准的，你知道吗？啊、 哦，因为琴不准，所以我只能音准， 显得你自己很准是吧？ 对， 好，可以，这是艾科带来的一段这个弹唱，大家还满意吗？满意的话，请继续call一，好不好哈？然后如果你们call一到足够次数，那一会儿呢我就不唱了吧？我觉得 别，既然、看，既然你跟别的各位著名的 DJ 们都已经搭档过是吧，别的小朋友有的我们都得要 就是这盘你全都要是吧，这个意思、啊、 是，所以我们期待一下稍后那个郭 PD 和我能够商量出来一个什么花儿和大家来呈现一下呢。 好了，那我准备了一首歌曲来送给刚才的你啊，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能唱放得出就是我对你的刚才唱歌那首感觉，就是很可爱，对不对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座王牌，希望你们心思都跟着我们这个音乐飞扬起来， 千万不要走开。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 最前排， 文艺最前排，前排前排前排， 欢迎回来。 各位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大家好像对艾克的这一段演唱还感觉当时非常满意哈， 是吗？是吗？ 对，大家都纷纷打来了，好听好听。 哎呀， 对， 那接下来就是拉垮的一个环节。 翟翟刚才还说，刚才主持人弹唱的歌曲叫什么名字？ 米店， 米店，对， 张伟伟， 就是缺米了，可以去他们家店里买一点啊。 其实这是一首听起来特别苦的歌， 嗯 嗯，但是呢，我觉得张伟伟，我初听他的这个声音，给我带来一种很质朴的感觉，就是很民谣啊， 嗯， 就民谣给你很直给。就是他的情绪很直给， 对， 嗯， 听完以后想不想去他们家买一点？ 就是 米 哦，可以。我还说 特认真过来， 买什么呢？ 跟我说买啥？ 对，还有一个是要和大家分享，温暖过中秋，就是刚刚和大家说的这个音乐最团圆。 对， 9月21号中秋节晚上的6点到8点会有一场晚会等着各位。 哎，这个晚会呢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哈。 嗯， 当中呢应该来说呢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音乐人，其实之前也在我们的 Listen to One 当中来出现过哈。 嗯， 这次呢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融媒体特别策划的月光音乐会呢将浪漫上演，郁可唯、飞儿乐团、周慧、姚琛、耿斯汉、麦麦等都会真情献唱， 对， 用好音乐来陪伴大家度过温暖幸福的中秋之夜了哈。 这场网络和广播同步的交互， 嗯， 是一个融媒体的音乐会吧，而且呢是首次采用了双直播间的一个全新玩法，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建成的融媒体直播间为广大的网友和听众全意呈现。 嗯， 而这一次的现场呢是麦麦和小丹主持，974的直播间现场呢是由韩丽和白洁主持。 对，那这次的音乐会呢将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以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嗯、北京广播微博和视频号听听 FM、 新浪新闻、网易新闻、北京音乐广播、抖音等多个网络平台进行视频直播。 嗯， 同时呢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以及呢手机 APP 听听 FM 将进行音频的直播，所以呢请大家来注意一下和关注一下啊。 对，希望大家温暖过中秋，音乐最团圆，让我们一起来，嗯，共同期待。 是， 接下来又到了尬唱环节， 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有这么多郁可唯啊、周慧啊、飞儿乐团要上演， 为什么没有我们？ 接下来是谁要唱？ 嗯，哎，你们那是不是有个梗叫肖蔡依林来着？ 这个事儿你都知道吗？ 对，那我应该 叫什么？为什么 知道啊？爱蔡依林啊，是吧？然后你叫一个郭。 不是肖蔡依林这个梗，是因为当时想播那个，就是 萧亚轩 的歌曲， 嗯， 后来就想到一会儿还要放蔡依林，而且他俩不是都是顾伟当时唱跳天后嘛， 嗯， 所以那当时就肖蔡依林，后来别人说那怕不是一会儿还有蔡萧亚轩吧， 所以接下来你将听到的这段尬唱呢，是来自 肖蔡依林， 爱蔡依林和郭周杰伦为你共同献唱的骑士精神， 什么乱七八糟？这首歌曲在早就唱过很多次，但是刚才艾科霸气的说了。 嗯， 没有在娱乐最王牌唱过是吧？ 对对对，所以今天可以呈现一下，虽然唱的也非常稀碎。 好了，我们准备开始吧啊！ 因为小朋友都有的，我也得有。 嗯，这首歌是不是你选它的原因就是在于是不是你儿时的歌曲，所以几乎闭着眼睛都可以唱出来，对吗？ 是唯一一首我会 rap 的歌。 哦，还有 rap 的。好了，准备一下。哟哟，来准备你的战衣了啊！ 当我看见素心朴素的战衣，回家后你的表情带着笑意，想要对我说 啊， 外来的吸气器将泪光突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 我不听我不听， 别内容易吸收一下容易相信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他们的语气好像攻击，自卑心里思念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 猫喵的话语，猫喵的话语，如同在大声大声一口又用口气，猫喵的话语，猫喵的话语，不如下当点一年的注意。我 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 梦幻不是我喜欢的，你 是王子， 他为什么忽然停了， 为一战而死， 他为什么忽然停下来了， 会逆而真实。好，我们又被电脑玩了这段贼大块， 我懂了，就是让你唱一段 rap 就 OK 的意思是吧？ 对，还有就是说太难听了，你俩能不能不唱了？ 交给命运吧， 命运的轮盘。 对呀、啊，那该怎么办是吧？ 好了， 给大家放首真正的歌曲吧，可爱好不好？ 不不不不不，我不想听那首歌。 你不想听，因为你觉得不可爱是吗？ 对，我想听龙宽的这首歌。 嗯， 在我的世界，我就是喜欢做游戏。 行，赶快赶快赶快！ 周末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开心做游戏的心情？ 赶快来拯救我们！这首歌曲竟然放了一半。 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龙宽九段，但是他们自从单飞了之后，其实龙宽也会有很多好的作品。来听这首歌。 你喜欢龙宽还是九段？ 都喜欢，我喜欢他们的组合，但是龙宽单飞的时候也觉得也还行，挺不错的。 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眼看着坐主驾驶的你就要出现我们的那个音效 bingo。 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再来一遍啊？就是不太知道是为什么要一定要再来一遍。 因为尬了呀，就是我们俩就是属于那个演员灰溜溜下去灰溜溜上来，不会只是耳背山。 当在你胸这个家保护着我让我心疼，骑士们发挥出你们的精神，就这样强悍的骑士撑到最后，骄傲的孤独要回家， 整装再出发，像骑士的征程，不畏惧险恶的眼神，这过程一直放在我心底，就像挡在你胸前的盔甲， 保护着我让我心疼。这首歌跟我们俩， 这有没有很拉垮？ 嗯， 超级拉垮， 超级。 所以这段领导一定不能再听。 哎呀，这声像的大叫代表了我对你的笑意啊！ 好嘞， 来来来，再来再来啊！第二段开始。 当我看见左肩破损的战衣，盔甲和你的表情，带着笑意向后对我说， 对我说， 我的奇迹体将泪光逐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事我不听我不听，偏偏我用一生只剩下你相信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当泪去好久共聚，自卑心里四年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你。 莫名妙的话语，莫名妙的话语，不如等想起当年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妙的话语，莫名妙的话语，不如下当年硬直的如意。我 不要王子苦苦修后的故事， 梦幻不是， 我不希望你 是王子， 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会 战而死， 故事开端结局会令人真实。 37秒，36秒，35秒。 这真是一档广播节目吗？ 争分夺秒， 像骑士的忠贞，不畏惧险恶的眼神，这过程一直放在我心里，就像挡在你胸前的盔甲， 保护着我让我心疼，骑士们 发挥出你们的精神，就这样 应该渐行渐远，渐行渐远，我们走了， 走走走走不回家， 驯兽师带着我的加菲猫撤了，拜拜。 还有真正青春的眼神，不能太认真，就静静的笑着笑着对我说，外面是奇迹，悄悄一去。 北京赛道来12周年庆，9月17至10月7，精选品牌满2000返300，红酒大闸蟹加价购，积分顶银行减 ，Coach Y 三热卖一折起。第二届光影艺术节尽在湘江北路28号。 亲爱的，新房装修咱们去哪儿看啊？ 当然去全之家丽泽店啊！即日起至10月7日，参加品质家装狂欢季活动，一元购3888元券包，消费10000还能免费吃喝玩乐，最高满赠 iPhone 手机、运动萌兽主题公园、波乐乐儿童乐园、游泳健身门票免费送，电影免费看，大餐免费吃，装房子来全之家丽泽店，免费吃喝玩乐就在西三环丽泽桥西北角，详情咨询电话6370-8888，6370-8888。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Take my breath away.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时间的18:35，这首很可爱的歌终于被放了出来， 拉得好突然，我还在听，好吧？ 哦， 你知道他最后那个 Yeah, oh no no 是什么唱法吗？ 嗯 ，Scat 就是拟声唱法哈。 哦， 我为什么要跟你说下这个唱法呢？想赶快把刚才我们俩唱的那段歌曲的事情赶快度过去 啊！但是 我现在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但是我发现我钻不进去，有点胖。 其实认真说，你要是不提大家可能忘了，但是你把它说出来我就不得不说一下，现在我们俩好像有一个组合的名称叫 ID IPICIQ 卡、 嗯、通通告诉我密码， 告诉我密码， 对，就我们这个 ID 组合就算成立了，但是就是忘了密码觉得进不去、啊、 嗯，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今天是放假的第一天， 嗯， 但是今天呢阴有小雨，然后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淅沥沥的一整天呢不要影响到你的心情， 嗯， 尤其是要提醒一下明后两天要出门的朋友提前备好雨具。 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但中秋时节也雨纷纷，说没有想到的这件事情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听一些好歌。当然今天郭PD在我旁边呢，他也说了、嗯、就准备了非常多的礼物要和大家来分享，就是音乐作品、 哎、是啊。接下来我要放首什么歌曲呢，我看一下哈、啊、 嗯， 我觉得可以放一首这个谢金的这首歌曲吧， 嗯， 不再迷信爱情哈、啊、 可以。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在一众的这种 CD 当中突然淘到一首特别宝藏的歌曲，这首歌曲其实发行的特别早，90年代， 嗯， 但当时应该是对当时的一种大火的 City Pop 的一种非常好的模仿，但是我们当时可能不知道哈、啊、 嗯， 但你现在去听一下音色还原度是非常高的哈、啊、 是。 谢金也是一位可能大家很久没有想起来的歌手了，但当年他也获得过我们现在的中歌榜 哦、oh, 一首冠军歌曲的位次哈。 哎，我发现你最近一段时间很喜欢听 City Pop 耶。 我今天没发现都是带着 City Pop 过来的吗？ 哦，就是因为 我想的今天因为是周末嘛， 和晚上的氛围 跟你 chill 一点点哈。 chill 吗？ 来， 你要复古一点， 复古。 不得不说这首歌曲谢金，来自于谢金的《不再迷信爱情》，在那个时候好像听起来更加前卫一点点哈。 对对对，我听这首歌确实会觉得我现在已经穿着喇叭裤，梳着爆炸头，然后拿着我的录音机在那儿霹雳了半天了。 你的这个的这个思路特别的诡异，你知道吗？一看你就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 当然没有，我是 对啊，就是这首歌曲很明显摇不起来，就是那会儿这么说吧，他们当年听的那些 disco 其实是应该是 breaking 的前身 哦， 所以跟刚才这首歌曲很明显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穿的喇叭裤摇的话，别人会觉得哎，你是从八十年代来的吧？我们是九十年代。 那其实我应该听着这首歌坐在车里，慢慢的摇下车窗，然后想一点心事儿。 那、哦、也对，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场景也对，反正你也不知道，你就摇呗，管他呢，是吗？ 对，所以今天我们俩特别巧的是，我也准备了一些老歌， 嗯， 等我来和大家分享。 好呀， 在分享这首歌之前呢，要有一个事儿，就是北影节的展映片单已经出来了， 嗯， 有喜欢相关，就是。 艺术电影或者是一些老电影 展映电影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嗯、因为其实有很多大师的作品值得回顾，比如说卓别林、 嗯、 陈木胜还有金村昌平等一些电影大师的影片，可以让大家在现场一饱眼福。 对、嗯、这的首映单元当中的电影之神金敏、造梦机器等等新片呢、嗯、是不用错过哈。 对， 另外呢，喜欢动画的还有吉卜力工作室的单元以及机动高达，机动哇有高达的单元哈、 嗯、 应该很多人去看吧。但是我当时看到了穆赫兰道那部影片、 嗯、 当时的抢票是七秒钟售罄、 哦哦、 大家其实看这种影片的人呢，还是喜欢比如说 IMDB 前面排前一百的电影， 嗯， 大家会有这种经典复刻电影，然后非常非常喜欢、啊、 大 IP 啊。 哎， 其中 VR 单元呢有一部片长只有20分钟的 VR 电影叫做睡神的瑕疵，显得非常特别、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影片的主演名单写的是圆、方和三角、 嗯、哎，我呢给你送上这个叫什么 Ed Sheeran 的这几张专辑啊，加减除啊，加乘除 是是是， 对， 因为在这部 VR 电影当中呢，其实观众是通过虚拟现实的技术进入到一个很抽象的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可以看到有圆形、有方形、 嗯、 有三角形这种几何体悬浮在半空中啊。 对，这个圆呢应该来说是不难理解，就没有棱角 嘛。数学老师应该很喜欢吧。 对，但是影片的片源呢是源自这个作者在深圳的真实生活的经历， 嗯， 所以呢很多人都说在这部影片当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哈。 对，就是圆不理解棱角，然后不理解三角形，为什么你们有那么多变的变化呢？是不是我能大概这么理解吧？ 就你这个理解感觉你也可以拍部三分钟左右的这种影片了哈。 嗯，因为就是这次我去看环球影城的时候，我特别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假如说某一天我们可以实现一个裸眼 3D 的效果、嗯、就真的像我们现在去到游乐园感受到的那一番场景，长达两个小时啊，惊险刺激、 嗯、 能够深入其中，我也是其中一个配角，哪怕 嗯 我都觉得 NPC 的角色， 对，都觉得很过瘾。 嗯 这首歌一定要和大家特别来分享，是来自我非常喜欢地下丝绒的一首歌 After Numbers。 If you close the door, the night could last forever. Leave the wine glass out and drink a toast to never. Oh, someday I know someone will look into my eyes and say helloYou're my very special one. But if you close the door, I'd never have to see the day again. Dog potty bars, shiny Cadillac cars, and the people on subways and trains looking gray in the rain as they stand disarrayed. Oh, but people look well in the dark.And if you close the door, the night could last forever. Leave the sun shine out and say hello to never. All the people are dancing and they're having such fun. I wish it could happen to me. 'Cause if you close the door,I'd never have to see the day again. I'd never have to see the day again. Once more, I'd never have to see the day again. Yay, 如果说这首歌是我弹唱的，有人会信吗？ 不信。 嗯，我非常喜欢，因为就这种感觉像是你坐在一个酒馆里面，或者你在家里面，然后有一个朋友在给你面对面的交流、 嗯、 说哎，我最近写了一首新歌啊，你要不要来听一听？ 嗯， 就是很现场。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能看得出音乐的功效了哈。 嗯， 很多人觉得音乐不就是学一门那个什么技术吗？哈，它也不是吃饭睡觉这些必然的东西，但它可以跟营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出来，对不对哈？ 嗯， 就像接下来我马上要送出的这首歌曲， 哎， 来自于钟颖红和大都会乐团。大都会乐团应该去年看过这个《月下二》的人都知道，对吧？ 嗯，非常喜欢他们。 是，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曲，你今天说 City Pop 吗？ 对， 我就给你一直 City Pop 到底，好不好？ 对。他们也 是，这是非常典型的刚才这段旋律啊，夏天的海浪， 嗯， 沙滩，还有那些永远不会消逝的夏天那种氛围，已经跃然纸上了，有没有啊？ 来吧，中央海岸。 三里外的夜都活在中绝，直到孤单的雪在繁华的绝人狼烟，陌生脸交错的空间，要兜多少的圈才有可能和你遇见？梦般模板的地铁，世界刚入眠，而你在眼前晃了几遍。这一刻的感觉，终于发现 ，I need you, Cody, Cody, Cody。电视里的画面。繁琐的人间，城市的海岸线，慢慢的永远，心跳节奏改变，浪费的时间，从未有的新鲜，难以言语，无法遮掩。风在屋顶闭着眼，听风儿吹来，太和就连在你耳边，亲吻过你的脸，终于发觉 How does it feel falling。Lady sunshine, so pretty sunshine, just like grace blue 是风啊， 嗯， 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已经开始乱敲架子鼓了，都不是什么棉花都往里开始塞了，已经 是就是怎么说呢？听的这首歌曲还是很带劲，所以呢，这首歌曲我算是今天最后一首推出的这个 City Pop 吧。我觉得， 嗯， 反正我个人是觉得还是挺适合在你们节目当中这种氛围当中来度过的。 对， 但是一开始听到你放的那几首歌曲，忽然觉得咱们俩今天算是冰与火的考验吧？啊， 我是觉得你今天准备的歌，你看啊，比如说这首， 嗯， 还有刚才那一首歌曲的时候，都是那种有 Hi-Fi 气质。 嗯， 我今天特别像 Lo-Fi， 你知道吗？上线的全部都是现场弹唱。 所以咱们俩这个组合叫 ID 组合，然后输出的效果是 Hi-Lo 组合吗？Hi-Lo 的这样一种感觉啊， 音质效果不太一样， 之轻重啊。 嗯，当然就是有刚才就是收听我们节目，嗯，听到地下丝绒那首歌曲的朋友， 嗯， After Nervous 那首歌曲，它其实戴耳机听的话，你会感觉到左耳的贝斯声很重， 嗯， 因为它可能当年的这个收音没有那么的科学，然后也是比较简单， 嗯， 所以听起来好像左耳一直痒痒。 你这个形容词每次总是达到了一种另外一种高度，就通感啊。 所以我就说，你今天准备了这么多 HiFi 歌曲，我只能就是说拿出来一些怀旧牌，看能不能赢过你。 那、好呀，最后一首歌曲为我们放出什么？ 蛋宝， 哦、蛋宝 回到吧。 这样子快乐和烟火那么像，怎么这样子真话像芥末那么呛，你不在的房间只剩留言，好像日光灯不亮，我不想像这样不想伤害，藏在黑里好像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回忆一再重播让痛苦重现，你曾说为什么不能够像别人一样，但现在说什么再不能够改变什么，我知道我的脾气差，我不懂得体谅，我掀开表面的自大，其实心里害怕一次次的争吵，我以为过了就好，没想到感情像是被燃烧一次次消耗，如果早知如此那又何必当初，但是有的人像我就是笨得可以当初，现在烧得体无完肤，我们却只能分开来哭，我想回到 又是一首想唱但跟不进来的一首歌，来、 我也想跟，我也想回到， 回到， 回到过去，我想回到，回到过去，我也想回到，还可以，我跟上了哈， 不错，有很多听众，然后包括收听我们节目的大董老师也夸你来着，说、 真的吗？ 对对对，说，哎，郭鹏的这个和声不错呀， 就是应该，就是专门应该干这个。 就是音乐感觉是不错的、 好了，感谢感谢啊， 对对，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已经上了热搜了，那就是庞各庄古梨树下剧本杀，目前为止在新浪微博上可以看到排名第17，所以现在如果想去到现场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974王牌、最近的一篇推送内容是我今天下午一个字一个字马上去的， 辛苦了，早秀也有一篇最近的一篇推送，今天早晨也出来了、也就是说大家打开呢早秀以及娱乐最王牌的公众号都可以看到一篇推送啊， 对，上午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阿珂， 哎，我是郭鹏， 拜 拜拜， 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 这首歌想让你听见，但是又怕你听见，在一起之后我忘了很多事，但是分开之后我发现我常常跑，在一起之前我们常去的那间麦当劳， 你知道爱情不像电影简短有力，它像连续剧的生活充满琐碎时而脱戏，常常人边看边骂，当我一直待在三立，可不可以找你一起演 电影免费 当编剧，任务如此艰巨，感情要慢慢铺成剧情才能合理顺利，虽然上一档分离让我们再演一档新戏，我保证认真用心也不到别太尬戏， So give me Just give me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我想回到，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被快乐围绕的那段时间，那世界想回到过去。Yeah, K U S O U L, 周杰伦。Yeah。This is another Cool Soul Production, 2005. Yeah.周董，这首歌不然就给你放下一张精选集啊，你觉得怎样？这个其实不知道该讲什么，但是